啊，三途跟三善道同样的没有意义啊，三途是消苦业、消恶业，三善道呢是消善业，都是消业的啊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善恶业都不能造，造了就是造轮回业，轮回是善恶都包括啊，染净善恶，我们现在干这些，为什么你不能脱离六道？你天天在造六道的业，换一句话说，六道你天天在增长，你怎么能处理六道啊？那怎么样断恶？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就对了啊。断恶修善一定要干啊，请佛助事重要。怎么请佛？要真干真学。佛没有人情的，没有面子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有一个真正学的就把佛留住了。为什么？我真想学。一个都没有，真正学的都没有，佛就走了。啊，善知识为什么离开？真学的人没有了。啊，一切法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自信是能生，一切法是所生。既然是明心见性的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佛法完全通达，世间法也完全通达，这真开悟了。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以什么为目标？以开悟为目标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啊，大彻大悟这成佛了啊。三昧也有前身，真正开悟的三昧是不起心不动念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大定啊，到极处就是自性本定啊。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那是自性本定。自性是真心，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，真心是定。那我们现在的心七上八下，妄念很多，妄心，妄心是生灭心，是动的，是不稳定的啊，真心是不动的啊。于是乎我们就体会到一点消息了，通迷为什么能明心见性？专心通迷，冲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破柴专心破柴啊，真到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那就是自性本定。得到自性本定，不定什么缘分， 突然之间叫你大彻大悟。那慧能大师是听《金刚经》开悟的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他先得三昧耶。这个三昧是冲迷破柴三昧，不是别的，但是通通都一样的，法法都是圆证的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不会，没有一法是佛法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，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法门平等，啊，大小乘平等。贤教密教平等，世法佛法平等，那妙极了啊！那么在一般通途对凡夫的教学啊，古人是一门深入，就是一部经。不学第二部经，在第一部经上，一部经你就念它，天天念它，时时刻刻念它，啊，一天念上十个小时，三年不间断，就得三昧。念无量寿经就是念佛三昧，念华严经华严三昧，念法华经法华三昧。三昧名称无量无边，得的那个定功是一样的，所以通通能开悟。那世间法也不例外啊，你是这一部四书，你要天天读它，读上十年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不要去管它，我一个字没念错，一句没念漏掉，念上十年就得三昧，那个三昧就能开悟。啊，法门平等，佛法里头八万四千法门平等。世间法的时候跟法法也平等啊，为什么平等？都能帮助你开悟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才知道怎么个学法。这个道理不懂，你怎么学都不如法。为什么呢？你得不到定，你开不了悟啊，你还是有妄想，还是有分别，还是有执着。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，这就是六道凡夫。那所以这两句我们要明白，对于一切法我们会有尊重心，不敢轻慢啊，知道一切法本无高下。啊，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法不平等？啊，烦恼染污你，迷惑障碍你，你没有智慧。啊，没有定功。啊，垢中障身。心粗之力，就我们讲粗心大意，心浮气躁啊，这样的心态学佛 佛教我们念一部经，念经不是为变的，念经是修定。啊，我们不是上上根基，叫我们天天冲迷破财，我们开不了悟。慧能大师行，他比我们高明。那么对知识分子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叫他读经。读经是什么？修定。绝不能讲这个经这一句什么意思，这一段什么意思，不可以。啊，那你就有分别有执着了。你就不能成就。啊，你断不了烦恼，你得不到三昧。要怎么念呢？从如是我闻一直念下去。不管它什么意思。决定不想经是什么意思？经没有意思。只要是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那只把握着这个。啊，意思什么不管它，天天念，老实念。啊，念上几千遍，这三昧。目的达到了，这个目的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。那我们凡夫就这四个字，垢众障身，我们如何消除业障？啊，刚才讲的业门深入就能够消业障。就能够得清净。啊，不可以想经的意思，一想经的意思就是染污，就是分别。所以不许想。读经的目的是什么？读经目的是求清净平等觉，这是真干了，这是慧呀！啊，宗门是慧嘛，这就是慧，慧什么？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慧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否则。心粗智劣，这就是没智慧，粗心大意，这个遇到佛法入不进去。听讲经教学听个皮毛啊！啊，慧能大师一听开悟啊，我们听了听不出来啊，为什么？他心清净。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杂念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生佛平等，众生跟佛是平等的。不一样的地方呢，佛菩萨原理成垢，没有障碍。那我们这个凡夫，身心的染污，一年比一年严重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学佛做了学佛的相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还起分别，还起执着，错了了。啊，这学什么呢？学佛学知识，学 佛法的知识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。因为知识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啊，佛法的知识是善的，那将来学得很好，来生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的。如果遇到净土法门，侥幸的话，你心愿持名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超越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啊，生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这就非常非常难得。那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彭济清居士告诉我们，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遇到了。啊，这位就说，你怎么遇到净土法门？你怎么会遇到无量寿经？啊，无量界稀有难逢，你怎么会遇到？这个遇到不是偶然。大乘经上佛说了，能遇到的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有这么大的善根，那这一生遇到的无量诸佛的加持，所以你能信，你能愿，你能老实听念。那就像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，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，遇到这个就成功了。啊，二十岁出家，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这个人的成功就是老实听话正干。啊，到112岁，92年当中一句佛号没有中断。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杂念，他的心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。啊，清净平等还得了吗？啊，他来给我们做榜样，我们要会看了，要能看得出。啊，这个碟片送到我这里，我一看就明了。啊，很多人看他不懂啊，他看没看出来啊。碟片时间不长，只有50分钟，每一个画面你仔细用无量寿经来对，可以完全对应。啊，所以我看完之后告诉大家，这个碟是无量寿经的总结，是无量寿经的落实。我们是在研究经文，研究注解，啊，还没有完全搞懂，他做到了，他落实了，完全把无量寿经变成生活，变成工作，变成处世待人接物，他身口意三业。 与大乘无量寿经完全相应。他怎么能不成佛呢？啊，他很老实。人家问他，你见阿弥陀佛，他承认。啊，决定不止一次啊。东晋时代，我们净土宗初祖圆公老和尚一生见四次，啊，贤老法师绝对不止四次，92年了，绝对不止啊。啊，为什么不早往生？他要早往生，他20几岁就可以往生。为什么？往生的条件统统具足了。啊，但是这个世间找像他这么一个老实人、听话的人、真干的人找不到。所以阿弥陀佛叫他留在这个世间表法。啊，表什么法？就表这个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就表这个。为什么要学这部经？把其他的全部都放下了。这底下说，唯本经持名一法，乃一行道，人人能修。就为这一句。那其他的法门不是每个人一生能理修，真难。只有这个法门，你看海清、海贤啊，跟海贤法师的妈妈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3个人都成就啊，不是一个 啊都是自在往生啊。最后告诉大家，我走了，就走了，真走了，不需要人作念。啊，知道佛来接引，带他走了。啊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了。这个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，要认真努力赶上，我们不能落后。啊，我们有信心可以赶上。啊，在这部经里，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有相当程度的认知，无论在理还在思，啊，看到这三位善知识给我们表法，信心坚定的，再不怀疑了。啊，自己有愿心，自己感觉到我有把握往生，那我也要求自在往生，不需要别人助念，这是真往生。啊，助念不一定真往生，这是真，人人能修。 啊，像我们先前这种程度，如果你真正相信，喜欢净土宗这个法门，喜欢无量寿经，喜欢阿弥陀佛，喜欢这一句名号，这心就说了，你有真心，没有怀疑，接着愿生彼国。啊，我真正想在这一生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念佛功夫真正有心有愿，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。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，完全是自己念佛功夫的前身啊，不是多少。换一句话说，功夫深的人放下多，功夫浅的人也有放下，放下少啊，要真放下了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啊，真放得下，这功夫深的。所以乃至十年，临命终时蒙佛摄说，便生极乐，决定得生，真的是万修万缘去。这个法门是他力法门，全靠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念念有感恩的心。那不是阿弥陀佛，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；不是阿弥陀佛，我们生不了净土；我们生到净土，也不可能证得阿惟越智菩萨。全靠阿弥陀佛啊，大慈大悲，大愿大德啊，帮助我们成就啊。这个方法八万四千法门里没有，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，奇妙快速，一生圆满成就。谈奇妙谈快速，没有超过念佛往生净土，没有超过。那一切众生由此得度，男女老少，贤愚不孝，上中下三根，遇到这个法门，通通得度，平等得度。啊，底下一段告诉我本经佛说的是什么啊，是诸佛如来最真实最纯疑之法啊，不是方便说，不是委屈说，所以叫真说。迷信这个法门之可贵，这个法门之难得啊！遇到的时候要珍惜，千万不要当面错过，那就叫真错了啊！啊，怎么落实这一句佛号？常常放在心上，一切时，一切处。口里不念没关系，心里头默念啊，没人知道。海贤老和尚就是这种念法，他每天早晚念个几声，几分钟大声念，慢慢就小声念， 慢慢就心上念，口上不念，这法太妙啊！啊，希望大家真正努力，要认真学习。啊，这一部经，这一句佛号，实实在在是称心中登峰造极之谈。峰是山峰，顶级，再没有比他高的了。啊，这一部经是诸佛如来称心中登峰造极之谈，信念持名是诸佛如来称心中登峰造极之教，啊，所以说称心极谈了，这是判定这一部经，在一切经里面，它是什么样的地位？完全为我们显示出来了。我们这些同修有福啊，在一切经里面，你怎么会遇到这一步？啊，好像你中了特奖一样啊！第一奖啊，不是第二、第三的。如果能够掌握住，这一生决定做佛去了。那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一段，就知道自己有份。啊，下面给我们讲的善根普被甚凡其数，上至文殊普贤，下到无逆施我，包括我在其中啊，我不在其外啊，这些人都能往生，我们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，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？那我们再往下看，持名念佛法门甚凡其手立顿其辟，那佛说这部经，这部经说过很多遍，不是一遍，多次宣说了，说明它不是普通的经典，普通一般经典包括华严法华，佛只说一次，没有说第二次。啊，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说，这是佛度众生心 太切了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深深体会到如来的本怀，他的本愿是要度尽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圆满成佛。这佛的本怀啊，必须要有一个法门，一切不同的根性啊，千差万别的根性，通通得度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心念之念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那你老老实实照这个去做，一生决定成功。这个经上经律论通通具足啊，依照这一部经修行够了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知识爆炸，错误的观念行为比比皆是啊，正知正见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初学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，那怎么办？有无量寿经就行了。啊，无量寿经就是标准，这部经上主张的直接念佛，32品到37品是戒律，详细说明无戒是善的，讲得很详细。那我们从起心动念不犯，无戒是善，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那个善是有标准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用这个善心来念佛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下面这一句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却后空空无大心。啊，所以现象是梦幻泡影，不是人。佛为什么叫我们放下？这些东西是烦恼，是情执，你要不肯放下，离不开六道轮回， 念佛也不行，放下才能往生，不放下不能生净土。换一句话说，想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一点都不难。佛会反过来问你，你能放下吗？能放下条件就具足了。麻烦的是我们真放不下了。在家学佛的同学，家庭眷属能放下吗？执着情摆在第一，情执啊，放不下的人怎么办？诵经，这不行。果然下定决心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读，能够读上十年，你的功德就成就。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不会再娑婆世界。只要你遇到这个境，真的随你的意思，没有不得度。这一生大义疏忽了，不能够往生，来生后世再来。这个要大福德大因缘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福报你来不了这个世界，没有因缘生到这个世间来，没有机会让你看到无量世界。所以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！道理就在此地。人生苦短啊，极乐世界真有，往生不难，我们要掌握住啊，不能让它空过。方方面面的多看多想想，极乐世界真有，六道轮回真有，恶鬼地狱畜生真有，决定不是假的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时间不长，活一百岁也见一弹指。我今年88岁，回想过去80年前，就像在昨天一样。时间过得太快啊。 一定要把机会掌握住。我们决定有指望往生。我们虽然做很多不善，无逆施恶，还没有到这个地步。啊，现在忏悔还来得及。啊，这个地方教我们。要除障碍，要断恶修善。什么是恶？为自己都是恶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为自己，你很爱这个地方，爱你的身，爱你的家，啊，爱这个地区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就是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要想自己，想别人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利益众生，利益别人，没有自己，这真正能消业障，真正能积福德啊！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有大力了。那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一生我们跟他也对照，我们在教里头用的功夫比他强一点，但是真正在落实上呢，我们跟他差距太大了。一句佛号92年不中断，这个时间有几个人？这就是没法子比啊。他真干呢、啊、我们今天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们的万缘放下起来看看，真干啊！一定要学他的佛号不间断，要学他的万缘放得下，没有贪嗔痴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。老和尚的学生告诉我们，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对人发过脾气，啊，即使别人侮辱他，他能忍辱，他也不会跟人发脾气。这是修行功夫啊！来佛寺，三位菩萨了，海清海贤还要加他的妈妈了。来福不是二圣，三圣呢、啊？妈妈虽然没有出家，修行的功夫，出家人都比不上啊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，我们还能不信吗？ 那我们看到这个碟片，看到这个文字报道，能不动心吗？能没有感动吗？啊，真正有感动就有行为，有行动。我真干了，啊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是我们眼前第一桩大事。啊，自己跟自己要限定时间，啊，多久呢？我相信一年足够了。啊，这一年当中，有一个愿求，就是求见阿弥陀佛。大势至菩萨说得很好，忆佛念佛。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啊，见到佛心就定了，我们接着看下文。末法众生福薄障深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这四个字，我们有很深的体会。我们的福真薄，啊，障深。在我们身上看到障碍很深，我们谈不上真修行。啊，真正修行，第一个是嫉妒的障碍。啊，有意无意障碍你修行。那障碍一切善法善事，把你的缘切断。这个事情是利益大众的，他也敢干。障碍弘法利身，断众生的慧命，果报在无间地狱，他也肯干。这个就是福薄障深了。看到这一句，无限的感慨。啊，障碍我们要远离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尽量的不执着，尽量不要分别，为什么？分别执着是严重的障碍，那真正自己念佛成就，行幸运之念，唯此一门，功超累劫， 往生极乐，经得不退。这真话不是假话。啊，今天真的要没有这样微妙法门，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得平安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那我们要做的，万缘放下，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口里面只有一句佛号。啊，尽可能的少说话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一心专注啊，啊，功夫很容易得力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同参道又多了，还有聊天，还有说闲话的，心很难转移。怎么能出离六道轮回？啊，来福小庙，三位大德念佛自在往生，实在是了不起。就凭信愿持名四个字，不可思议的成就啊，真真是末法时期念佛人的榜样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，这一生真的没有白来啊，圆满功德。啊，我们现在佛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学不容易，修更困难，这我们能理解。特此一门呢，至缘即得，这一门就是无量寿经。就是这一句名号，而且尤其简易直接，在出世之正说偏在四经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你要晓得这个东西重要，你就会非常珍惜，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，真的在大乘教里中了特奖。那这个特奖的利益，就是你这一生可以做佛。啊，那么这个奖你要不要领？领回去就发财了，不领回去等于没有得到。那今年这一会，我们的重点是要切入境界啊，不重视 经典文字的理解，不重视这个，重视修行，重视在真干。我们在这一年当中，这部经修完了，决定有往生的把握。决定跟阿弥陀佛见面，像大师之父他所说的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绝不能开玩笑，不能搞儿戏。要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，认真学习这部经典。那么这是今天我在此地供养有缘的同学们，谢谢大家。